有区别。 很肯定回答陈果的人不是叶修，而是展楼兰。这人在游戏技战术方面的水准，在叶修眼里也就那么回事，但在经营俱乐部上的门道确实还是不错的。像几次趁势而起的宣传炒作，都把能利用的东西做尽了门招，甚至群嘲各家工会，以此来吸引眼球和支持。而此时在面对抢夺野兔 BOSS 这个很敏感很要紧的事上，这家伙突然又不像搞宣传时那么嚣张了，而是有了这种顾虑。很显然，展楼兰就是一个很懂分寸的人。抢野兔 BOSS 这可真不比在平台上打打嘴仗。野兔 BOSS 产出的材料是自制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制装备体现着一个角色的强弱，角色的强弱则是影响到战队的强弱，战队实力这才是一家俱乐部生存的根本。动了人家的野兔 BOSS 简直就和动了人家的根本一样，这性质能一样吗？所以在抢 BOSS 这事儿上，展楼兰能有这样的顾虑，正是因为他拎得清这和他找点枪手甩甩笔头调戏一下众俱乐部恶心一下他们是不一样的。抢 BOSS 这活得有分寸。没错，分寸。叶修说的做法陈果觉得没两样，展楼兰却立刻就领会到了，这种做法做的就是一个分寸。直接埋伏在旁，等人 BOSS 快杀完了突然偷袭抢夺，和姗姗来迟后急忙加入战斗抢 BOSS， 这两种做法实质上可能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前者有意，后者无意。有意为之，那就显得张扬不厚道了，无意为之却是在网游这个规则允许之内。所以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样子你得做，这个形式你得走，这就是叶修所说的装作迟到的意义所在。这当中的意味展楼兰不用叶修解释就已经体会到了，但陈果听叶修解释了一下还得体会半天。这大方向定下来了，那装迟到也有装迟到的艺术，因为这种东西就是隔着一层纸的玩意儿，里外大家都清楚，所以你想装迟到人不会傻傻的就让你装，你想迟到怎么也得知道到哪儿，但这时候万一没了对方的情报呢？有经验的俱乐部工会在一家毒杀野兔 BOSS 的时候是肯定会确认环境的安全的，甚至固步一阵，搞得跟帝王坟墓一样，真真假假都是有可能的。情报的正确性在装迟到的时候会显得尤为可贵。一战天下现在还有在 BOSS 附近的人员汇报那边情况，但这样的眼睛在对方开杀后肯定会花力气排除掉的。抢 BOSS 这活儿要注意细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只是实力为尊的话，那实在枉费了人类斗争几千年积累下的各种经验了。而涉及细节的话，那就又是游戏里的专项学问了。展楼兰一下又没出息起来，只好眼巴巴地等着大神拿个主意了。 哎，我去吧。 叶修叹息着，这种时候能不被清场继续侦查情报的非得是高手不可，论高手谁能比叶修更合适？ 你会不会太群嘲啊？ 陈果说。 谁去都一样了， 叶修说着，完了又安排展楼兰。 来路也接着打探清楚了，看是不是还有其他工会的动作，应该不会真就这么一家这么便宜吧。 这些放心吧。 展楼兰自己想到的东西自然早有安排了，全都得大神指点来做，确实很没面子。不过虽然极力在避免这种情况，这趟却又是被大神给上课了。展楼兰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师。而这时前方终于也传来了消息，月云工会人员到齐，这就要开杀了。 看着周围似乎没有其他工会的玩家，岳云方面却也没有放松，依然是派人出来进行清场。这清场当然不是直接杀掉，而是打招呼，一般就是说要杀野兔 boss 了，很危险，避一避什么的。当然玩家你可以执意不走，这样也不会有人强行杀掉。俱乐部工会嘛，是要顾及形象的，尤其是团队打着工会旗号的时候更是如此。那遇上这样执意不走的怎么办呢？那就要进一步和你说清楚，这是野兔 boss， 荣耀里最难杀的玩意儿，到时候场面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到时您就自己小心着点。还有时候遇到性格直白点的会说得更明显一些，场面乱的时候不止 boss， 我们的攻击也可能落到您身上，您可别怪咱们没提前打招呼。没办法，总不能害怕您加入到我们团队吧。话说到这份上，这要不是死脑筋的人都该知道怎么办了，还赖着不走的铁定会在围观杀 boss 的过程中，因为不可控制的混乱场面将无辜的围观党卷入，对此表示歉意。心情好想多讨点形象的会再多加一句，您当时爆出的装备我们帮您收着呢，可以联系某某某取。懒得理的时候也就没下文了，反正是杀野兔 boss 呢，这么忙说没顾上搭理你当时爆出来的东西也是很合理的，不是吗？前方一战天下的人没有头顶工会的称号，当然也就讨来了岳云工会这样的说辞。别看岳云工会这种低档次的俱乐部工会平日里沾不到太多野兔 boss 的，但这种潜规则一般的东西也玩得挺溜的。前方人员显然以为他们工会的人马马上就到，当然不肯轻易离开，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要被卷入混乱而亡的。结果在给会长去了消息后，却收到会长让他撤退的回复。 怎么了？不杀了？ 这位情报员迷茫。 计划有变， 展楼兰回道， 你先回来吧，我们在48711、49128这边，先过来和我们会合吧。 小情报员不知就里，也就离开了现场。叶修的军魔校此时却早已经朝着已知的地方赶去了。通常这种时候的杀法，这边清场是一回事，还有就是会事先物色好一处清静没人的地方，将 boss 引到那边去。荣耀地图广袤，虽然玩家众多，但人均面积着实不少，再加上玩家也不可能全都在线，不是？所以一片地图里想找个这样的地方还是轻而易举的事，至于怎么悄然转移，那就是看各家的手段了。叶修的军魔校赶到现场的时候，别说转移了，岳云工会连清场工作都没完成呢。小俱乐部工会也有他的难处啊，别看也是职业级的，但像这种弱队能在玩家心目中有什么地位？虽然弱队的实力在网游玩家面前也是强大无比的，但这可不是职业战队该有的衡量标准啊。职业战队的强弱，那就在职业圈里相对来说的，屡战屡败的，那在玩家眼中就是渣，哪怕实际上你比这些玩家还要厉害得多。看不起你，自然也就没人买账。虽然有的人心知这不走可能会有点麻烦，但是你叫我走我就走，多没面子，我看一会儿再走行不行？在弱队面前，连普通玩家都开始在意面子了。结果到最后，像一展天下的情报员这样干脆离开的玩家还不到这一代玩家的三分之一。岳云工会的会长那个郁闷啊，战队实力不行，搁网游里就感觉自己的后台不够硬一样，之前刚刚被一展天下给欺负了，现在连普通玩家都瞧不起他们。会长大人真想一声令下把这些家伙通通灭了，让他们在小瞧岳云战队、岳云工会。可惜他知道， 这是肯定做不得的事，小战队的工会会长难当啊。这有个别人留下，引起个混乱，直接灭掉也简单，但这一下留了三分之二，这要全都被混乱掉，又明显又费事儿。岳云会长那个烦躁啊，还没想好怎么弄呢，又有消息来报，人非但没少，还又有人来了。 妈逼的，又来什么人啊？ 岳云会长郁闷之下都问废话了。这就一野外练级区呗，本来很多人来，就算现在世界大战玩家 PK 居多，但练级区里也不至于荒无人烟到来个人都大惊小怪的问一下来头不是。结果他这次一问还真问着了，来的人还真是有来头的。 是君莫笑。 那边看到君莫笑过来的玩家汇报。 是。 岳云会长深深地吸了口气。今天栽的那个大跟头估计就是坏在这人手上的。岳云会长心下也是清楚的，不然和驿站工会打一打，何至于输到那般地步。当时驿站工会的配合打法他可是印象深刻，根本就不是网游工会该有的，肯定是高人指点，而对方阵中的君莫笑他是看到的。 烦哪，真他妈烦哪， 这人过来了，是不是驿站天下的人又要来了？岳云会长正招呼了几人扩大范围去侦查呢，就看君莫笑适时而来。岳云会长再次倒吸口冷气，是被君莫笑的装备给吓着了。这头重脚轻的是搞什么古怪啊，这大神在玩什么花样吗？结果就见君莫笑走来晃荡了看了一圈，最后居然找了个岳云工会的玩家问道， 哎，怎么还不杀呀？ 岳云会长这鼻子都气歪了，哟，你怎么打听的吗？简直是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那玩家显然也对这样的问题没准备，不知如何回答，转了视角却是朝岳云会长这边看来了。君莫笑也是顺他转的视角转了一下，顿时也看到了头顶会长字样的大人物，立刻就走过来了。 会长在呢，哎，怎么还不杀呀？ 叶修居然直接找人家会长问起来了。